晨阳，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他们几个人来到了 EIPU7 当中的男童城，让他们感到诧异的是，这个男童城和他们世界当中的男童城多多少少有着那么一点差异。诡异的现象让他们几个人觉得，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前行者的影子。陈宇说，这也只是你的推论，不过你说这些扭曲的屋子不全是公安局，这个我认同，的确如果作为公安局来说是多了一点，是只是推论。艾琳娜说着，又转身来到了那间小木屋门前，敲了敲门。那个老人有些惊讶地看着艾琳娜， 你怎么又回来了？ 多余的话我不想问，只有一个问题，在哪能找到前行者组织？艾琳娜直截了当地问。老人先是怔住了，随后说， 反抗者永远也找不到，顺从者即使跪下也找不到，只有前行者自己可以找到。吐一口口水，扔两根头发。 几个人听了这话都感到莫名其妙，就是这个吗？ 反抗者只要改过自新，依然有脱胎换骨的机会。 老人说着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接着他关上了门。 这都是什么呀？ 王腾突然说话了， 这鬼地方看起来很古怪啊，这里的人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 陈宇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罗列的这一堆名单，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眼下他又卡住了，他这会儿并没有太多心思去思考这个案子，而是在想莉迪亚这个在他脑海里几乎成了一个符号一样的人。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对莉迪亚的感情似乎是被一种不可见的力量牢牢地控制住了，而这种力量是一种世界的理性。总之他这会儿思绪非常纷乱，他试图不再去爱莉迪亚，但是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而且他对莉迪亚的感情仍旧是牢不可破。 看起来，他必须要把这条路走到底，就如同很久以前一如大师对他说过的，既然心有执念，便随心执着下去，不必放下。晚上，他们找到一家宾馆住了进去。陈宇独自一人站在窗台前，被凉风吹了一会儿，他稍微冷静了一些。他来到了艾琳娜的房间，见李耀杰正在和艾琳娜说话，但是两个人的情绪都不高。你来做什么？李耀杰非常冷淡地问。陈宇被李耀杰的语气弄得一时无言以对。艾琳娜瞪了李耀杰一眼。陈宇，你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只是想和你聊聊。李耀杰深吸了一口气，很明显他带着一股怒气。艾琳娜说道，好，我们出去走走吧。陈宇正巴不得这样，两个人就离开了房间，来到了外面。夜幕之下，南桐城非常安静，道路上几乎没有车辆，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走过。你和他没事吧？艾琳娜叹了口气，没事。你和李耀杰的关系看起来挺复杂的，你们侦探是什么都想问个究竟吗？只是好奇，如果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你来找我做什么？你觉得你的感情有没有被某种外力所控制？我指的并不是外界的各种因素对你情绪的影响，我的意思是说，就好像被一种力量，或者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艾琳娜沉思了片刻，说：也许有过，但我还是不确定你的意思。啊，我不是说那种感性或者诗意的东西，而是一种形而下的概念。就比如，你的感情是一块大理石，而我说的那种无形的力量，就像是雕刻家的手，你自己无法左右，只能任由雕刻家来塑造你的感情的形态。你具体说说。艾琳娜还是有点不明白。我之前对你说过，莉迪亚，我无法回忆起如何与她相识的场景。她离开我已经很久了。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分开了很长时间，感情自然会逐渐消退的。但是有一股外力，我可以非常确定这是一股外力，是我对她依旧保持着当初的感情。我觉得这很奇怪，你明白吗？艾琳娜看着陈宇良久没有说话。反正我只是说说，我不指望谁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陈宇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略有些失望。艾琳娜笑了起来，问：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些？因为你是个漂亮的女人。你习惯只和漂亮的女人说你的心事吗？没错，你能和我说说你的心事吗？怎么，你想做我男朋友？陈宇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和你这么闲聊一下，心情好了不少。这个案子，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明天一早，去找这里的陈教授，看看他能不能把我们送到 EIPU 那去。倒计时265天。第二天一早，他们再次走在这个古怪的南桐城里，开始寻找位于 EIPU7 的世界公司。然而这里与其他平行宇宙都有所不同，他们来到了原来应该是世界公司的地方，结果却看见的是连续七座并列的公共厕所。肖恩笑起来，哎，你们谁想去上个厕所啊？七座公共厕所建在一起，对于有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很可能会让他憋死。哎，可以一周七天，每天用一个呀。王腾笑着回答。看来，我们只能返回列支敦士登， 因为其他地方很可能也都变得乱七八糟的了。 笨蛋， 回列支敦士登只是在绕远路。李耀杰在一旁说起了风凉话。你想到什么了？李耀杰哼了一声，哼，你们当真以为这些楼房顶上的方尖碑只是这里普通的建筑吗？ 难不成是密码？ 这里的街道并没有被扭曲，仍然是笔直的。你们站在大街上，笔直地望过去，带有方尖碑的建筑组成一行。有的大楼上的方尖碑的数目是三，有的是七，而且中间有空格，也就是那个楼顶上没有方尖碑的建筑。目测一下，空格之间的距离几乎都差不多，横过来看更一目了然。比如你们看前方的一行啊，从左到右，左边最顶头的那栋大楼上有四座方尖碑，紧接着是九座，再来是两座，接着是连续两个空格，之后是三座，然后又是空格。李耀杰说道，整个一横行没有重复的数字，纵列也是如此，但交织在一起就有重复的数字。我虽然没有办法俯瞰到全貌，但是我可以肯定，这些方尖碑其实是一张数独图。 你能肯定吗？难道不是空间错乱而导致的吗？ 在我仅能看见的这几行里，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距离。那些顶端设有方尖碑的建筑，彼此之间保持大致相等的距离。比如，我们眼前的这三座连续的大楼，它们顶端方尖碑的数量不同，但彼此保持的距离大致相等。那些没有方尖碑的大楼在其中也以几乎相同的距离彼此隔开。你们想想看，如果真的是空间错乱，怎么会这样有规律？我们在街上看见的所有错乱，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让来到这里的人发现不了方尖碑的秘密。李耀杰对于空间观察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人，其他人跟着他所说的又仔细看了一遍，才渐渐看出了端倪。但在我们下方得找一个制高点，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用方尖碑搭建的数独图究竟有什么玄机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陈宇说，也许解开这个数独图，这其中的玄机自然就出现了。有的时候就是得碰碰运气，否则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永远走不出去。 哎，南边的那栋大楼怎么样？够高吗？ 肖恩说着，几个人纷纷朝南望去，果然有一座摩天大楼，使其他大楼都只能望其项背。他们朝着那座大楼的方向而去。这座大楼屹立在城市中央，上面没有任何广告牌，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有，通体呈灰色，突兀又不太显眼。楼顶被一圈围墙围住，但李耀杰还是能看出围墙里面隐约藏着方尖碑的尖顶，但他不知道围墙内究竟有几座方尖碑，因为实在是太高了。大约十分钟，他们来到了这栋摩天大楼前，两名保安将他们拦了下来。 你们谁啊？ 一个保安问。陈宇尽可能显得自然，他面带微笑，非常友善地说， 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在这里，我们找他有点事儿。 那个保安依然不依不饶， 你们找谁啊？ 我们找王先生，你知道吧？ 两名保安互相看了一眼，王腾第一个感到不对头，他立刻就咳嗽了一声，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紧接着，两名保安竟然同时掏出枪来，五个人大吃一惊。王腾毕竟曾经是特种兵，他身手最快，几乎一秒钟内就将两名保安打晕。他们连忙上前，将两名保安拖到了旁边一片矮树丛中。 看来，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陈宇话音刚落，在他们身后又窜出二十几个人，他们个个拿着枪，很显然就是要将他们五个人赶尽杀绝。 五个人连忙跑进大楼里面，然而那20个人的脚步声转眼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纷纷拿出枪来，而王腾借着墙壁上光亮的瓷砖看到有人影忽闪而来，他便跃出楼道门口，一瞬间便将一人击毙，很快又缩回楼道内。 上去， 王腾小声说。他们顺着楼梯迅速跑到了3楼，这里几乎没人，大厅空旷，一侧有一条走廊通往一间间房间。正在他们迟疑的片刻，脚步声已经逼近，他们只得躲进其中一间房内。那19个人当中，有2个人进了他们躲避的这个房间。然而当这2个人推开门时，忽然从床底下射出2枪，正好打中2人的腿。当他们倒地时，床下又开了2枪，将这2人彻底击毙。这4声枪响引得后面的人也纷纷围住了这间屋子，其中有3个人带着盾牌护住自己的腿，扶着身子走进了房间。这次床底下并没有开枪，然而从门梁上垂直射出3颗子弹，分别从这3个人头顶贯穿而入。还剩下14个人，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便堵在门外。这时一个人扛着一把火箭筒，试图将整个房间炸毁。当他走到门外时，隔壁的房门突然打开了，王腾赫然出现，一枪便将这个人击毙，火箭筒滚落在地。那13个人连忙将枪口对准王腾，王腾立马又躲进隔壁那间房间里。你们5个人去把刚才那个人杀了，其中一个人说道。左边5个人来到隔壁房间门口，其中一人一脚踹开房门，然而他们2个进入房间之后，发现里面并没有人。他们仔细搜了一遍，床底下和门梁上也看了，的确空无一人。就在这时，另一个人捡起了火箭筒，刚想转身要发射时，肖恩立即从门梁上一跃而下，落到床上，翻滚一圈之后躲到床后，而李耀杰就躲在他旁边。见肖恩翻滚下来，他立即起身对准火箭筒开了一枪，这枪正好打在炮弹之上，只听得一声轰鸣声，火焰四射，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将门外那一群人给炸得天翻地覆，瞬间又死了好几个，最后还剩下8个人。那股冲击波也波及了房内，所幸陈宇躲在床下，肖恩和李耀杰躲在床后，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门口的火星并没有熄灭，浓烟很快就在楼道里蔓延开来。就在这时，从右侧隔壁那间房内，艾琳娜忽地窜出，在浓烟之中连发数枪，接连将剩余8人悉数击毙。这20个人终于被打死。他们从房间里走出来，原来刚才艾琳娜和王腾2人率先爬出窗口，沿着墙壁上的凹槽各自爬到了左右2边的隔壁房间内，这才声东击西，与屋里的3个人配合歼灭了这伙人。伙计们，先别得意，现在有一群人来了。陈宇站在走廊上的一个窗口前望着下面，这次足有上100人冲进这栋摩天大楼。 见鬼，没时间了，咱们快上顶层。 于是他们顺着楼梯飞快地朝顶楼狂奔。然而这摩天大楼足有101层，他们一口气跑到第53层楼的时候，终于跑不动了。肖恩扶着墙，一边摆手一边喘气说道， 歇会儿，他们一时追不上来。 我跟你说，我原来很讨厌这种摩天大楼，觉得它很俗气，不过现在看起来这是个捉迷藏的好地方。 几个人稍稍休息了一下，又开始往楼上走。在杀手们逐层排查的过程当中，陈宇他们越来越接近顶层。当他们来到第101层楼的时候，终于停下了脚步。李耀杰说， 好了，这个高度够了。 1楼大约有20来人在大厅内巡逻，这幢摩天大楼里有6部电梯直通上下，每侧各有3座。陈宇他们此刻在顶楼，这里是非常豪华的会所。他们发现其中有个房间里还藏着一个人，他是当地的居民，刚才吓得没有敢和其他人一起逃出去，就躲在了这里。他看见陈宇5个人，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哎，别说声。 王腾喝止了他。陈宇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女士，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这

后，以为我像气球，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他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